今日已經是八福當中的第八福、啊、今日講完了，等就會跟大家講講我下一個星期會講乜嘢。但是現在先跟大家講八福第八福，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嗱，今日嘅背景同以往嘅背景都好相似。今日嘅大纲同以往嘅大纲都好相似。先讲讲就系背景，跟住讲讲究竟为义受逼迫系乜嘢嘅解释，乜嘢嘅意义。继续我哋就会讲讲点解基督徒会为义受逼迫，点解会咁奇怪？基督徒唔系好人嚟嘅咩？耶稣基督唔系最有爱心，点解基督徒系会为义受逼迫？跟着会讲讲为义受逼迫的结果，然后感谢主，虽然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受到逼迫，但是感谢主会给我们有回报，跟着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在这几年前，在一间美国很出名的杂志做了一个是调查，这个调查就是调查一下究竟有什么东西令到人家是开心快乐。根据这个调查，人家认为有伴，有伴就是可以开心。另外他们亦都不希望有些什么 是牺牲，亦都更加不希望有负面的感情或者是情绪在里面。他们会觉得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觉得满足。你听一下这些令到人家开心快乐，根据调查比起我哋所讲嘅七福真係好唔同。七福讲咩呀？虚心嘅人有福了。哇，哀恸嘅人有福了。温柔嘅人有福了。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怜恤嘅人有福了。清心嘅人有福了。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真係同呢个世界上所讲能够令到人哋开心嘅係非常之唔同。而今日要讲嘅为义受逼迫，就更加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有哪个会喜欢是被逼迫？究竟逼迫有什么可以令到我们有那么开心有那么快乐？而耶稣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先看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至十二节。我读一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呃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这短短三节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逼迫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三次。每一節都有講到逼迫，但是感謝主，雖然逼迫出現了三次，歡喜快樂或者是有福亦都是出現了三次，兩次是有福，一次是歡喜快樂。第一次講到有福的是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五章十節。第二次是五章十一節，說如果有人呃造各樣的壞話毀謗你們，你们就有福了。而第三次在五章十二节，说应当欢喜快乐就是有福，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里的我要讲一讲，就是不是说要我们刻意去找逼迫，不是说要我们刻意去找苦难。有很多人说既然逼迫就是有福，我不如找去自己找些苦难，找些苦头吃。嗱，呢度唔係咁解釋。其實，若果一個人係真真正正活出咗頭嗰七福，自然第八福就會跟住嚟啦。就係為義受逼迫，你唔需要刻意去揾苦難，唔需要刻意去揾逼迫。頭先講好奇怪，點解基督徒係會被逼迫？基督徒係好人嚟噶嘛？耶穌基督最大愛心，點解會被人逼迫？等陣會同大家有個好詳細嘅解釋。而家先睇睇耶穌基督自己講嘅話。耶穌基督話仆人唔係大過主人，所以如果佢哋逼迫我嘅話，佢哋一樣係會逼迫你哋。喺度馬可福音三章六節， 話法利賽人出去同埋希律嘅一黨人商量點樣可以除滅耶穌基督。我哋知道馬可福音一共係十六章嘅書信，十六章嘅經文，居然喺到第三章開始，法利賽人已經想除滅耶穌基督。而喺度路加福音六章二十節，就係同埋馬太福音今日我所講五章八福係好相似嘅經文。所以路加福音六章二十節都是讲这个百福，但是二十節的前面六章七節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去窥探耶稣，要去找到他的把柄，是来到是告他。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出道去做他的事工没多久，已经是被人家迫害。而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果跟从我的人，你们一样是会迫害，被迫害。而且这一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基督徒有迫害。第二个觉得奇怪的事，就是迫法未必是由俗世而来，未必在教会以外来到，亦都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是受到迫法。Savonarola Roller 这个人， Savonarola Roller 是十五世纪一个是宗教的改革家。这个人是都是很出名，因为他的讲道是非常之出名，尤其是他讲到有关罪的道，更加人家说好像如雷贯耳，有很多人听完他讲道当场就会为了自己的罪而哭泣，亦都有很多人听完他讲道有半日是呆了，出不到声，半日出不到声，就是因为这样教会和会众不能够是时时被 Savonarola 提醒他们关于他们的罪，卒之他们怎样说 Savonarola 是有异端 的罪名，于是是将他是活活烧死了。所以逼迫未必是从教会外面而来，亦都可能是从教会入面而来。嗱，我哋一齐嚟睇睇究竟为义受逼迫嘅意义系乜嘢？我哋会睇系三个字。嗱，第一个字系学摊呢个字，学摊呢个字嘅解释就系当。如果你译做中文就系当。嗱，如果你睇翻和合版，你会揾唔到呢个当字。其实原本嘅经文话，当有人为义受逼迫，这人有福了。嗱，意思亦都话，亦都系话唔系。不断不停地有逼迫，当有逼迫的时候，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耶稣基督都不是说永远不停地被人逼迫的，他都有些是私人的时间和马大和玛利亚在一起，他亦都有平静的时间和他的十二门徒在加利利在一起。但是一个基督徒怎样都好，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应该会受到有啲逼迫。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而你一生人从来没有被人逼迫的，可能你要是反省一下，看看自己的生命，看看自己的信仰，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我是不是真的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第二个字要跟大家是研究的，就是 Dicaiosens 这个字。 Dicaiosens 这个字是的意思就是义，为义受逼迫嘛。大卡耶神就是义。嗱，义呢个字本来的根就是有分开和分裂的意思在入边，是分开的，就是好似矿入边的钻石，很容易睇得到的，黑麻麻的矿，其中当中你就见到闪灵灵的钻石。亦都好似喺度茫茫大海黑暗当中，突然间你会见到有个灯塔。漆黑一片突然间有光，很容易看得到，是分开。所以这个字的解释就是分开，这解义就是分开。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我们与人不同，以致我们是会被人家迫害。为什么与人不同就会有逼迫？你看看一切的歧视，包括种族歧视，都是因为你见到有不同的人，以致你是歧视他。不同就会带来是有逼迫。这个世界上的人说，刚才说过开心调查是什么？是 係啲係有同伴啦，或者係啊冇負面嘅嘢啦，又唔使做犧牲啦。但係耶穌基督講咩啊？話虛心嘅人有福了。呢個世界話我要第一，我要最叻，呢個就係唔同嘅地方。耶穌基督話哀痛嘅人有福了。呢個世界講咩啊？呢個世界話我情願笑住口入地獄，好過喊住口上天堂。因為點解啊？哇！你啲基督徒呢樣又話罪，嗰樣又話罪，乜都唔做得，我情願笑住口落地獄，我乜都做曬，好過喊住口上天堂，乜都話唔做得。呢班人可能未睇過啟示錄，下個禮拜開始就會同大家係分享啟示錄。耶穌基督亦都話温柔嘅人有福了。呢個世界話唔係啊，温柔係軟弱嚟嘅，我哋要剛強，我哋要勇敢。嗱，你睇得到真係呢個世界同埋耶穌基督嘅教導同埋基督徒嘅教導係非常之唔同。如果我哋真係活出頭嗰七福，我保證第八福就係會跟住嚟，就係為義受逼迫。就係因為我哋係與眾不同，不同呢個字就係大 Caiaphas， 就係義呢個字。第三個字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大 Oco 呢個字。大 Oco 呢個字解釋咩？就係受逼迫。受逼迫的意思就是有人恶意的追踪你、追逐你，恶意的，不是善意的，不是说有人见到你很漂亮追逐追踪你，是恶意的，想做什么？意思是要骚扰你，是要找你的麻烦，甚至这个字可以逼成逆成是逼迫、逼迫、压迫的意思。这句经文其实说，当如果我们是为义，因为我们是不同是分开的，而受到逼迫，受到人家的骚扰，受到人家的压迫，这个人是有福了。这一句经文就是这样解释。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八福是有个平衡的对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前那四福带出后那四福。前那四福就是跟神的关系，后那四福就是跟人的关系。今天是讲第八福，所以前嗰四福帶出嚟嘅就係第四福帶至第八福。第四福係咩呀？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第八福係咩呀？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当我哋饥渴慕义，当我哋係想得到神嘅义，当我哋得到咗神嘅义，入咗神嘅天国，我哋就应该活出神嘅义，我哋就应该将神嘅义係摆喺人嘅面前。呢一个就係呢一个意思，由与人的关系去到与人 与神的关系去到与人的关系。但是八福当中也是一福接住一福，所以哪一福接住第八福啊？就是第七福。第七福是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咦？使人和睦和为义受逼迫有什么关系？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是活出神的义，将我们当神，当我们将神的义摆在人面前的时候，是要用一个和睦的途径。你不是标旗立义，你不是无事是取无理取闹，你不是说是聊事斗非，你是以和睦的途径，是活出神的义，将神的义是摆在人的面前。所以第七福大至第八福，第四福亦都是大至第八福。嗱，我哋一齐嚟睇睇，究竟点解基督徒会系为义受逼迫？我哋睇睇呢个原因。喺睇原因嘅时候，我哋睇睇经文，马太福音系五章十节，话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乜嘢受逼迫话？系为义啊！不是说为了其他的东西，不是你标旗立义，不是你 无事取闹，聊事斗非，找一些逼迫回来。这些是由于罪令到你有逼迫，不是为了义受逼迫。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义受逼迫。不妨看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六节都很有意思。彼得话：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嗱，呢个系去到第十四节，我仲未读，系十五同埋十六。嗱，呢度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同今日嘅经文系好相似。当我哋为咗耶稣基督嘅名系被人辱骂嗰阵时，耶稣基督就话俾我哋听：你有福啦，因为点解？因为神荣耀嘅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乜嘢人先至有神嘅灵住喺身上啊？是基督徒。当我们被人逼迫，因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就证实了你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基督徒，是值得庆幸，值得视为是有福。而在第十五节跟着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嗱，呢度彼得就讲得好清楚，你哋嘅人，你哋系要为耶稣嘅名，要为义受逼迫，唔系为咗你嘅罪啊。因为你嘅罪俾人逼迫，呢个其实系惩罚，唔系有福嘅事嚟。如果我哋真真正正唔系为咗我哋嘅罪，我哋真真正正是为了义，为了我们活出神的义，活出了头那七福八福就一定会来，我们一定是会被人逼迫。嗱，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五章十至到十二节，不妨亦都读埋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好有意思。五章十三节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是世上的盐来的，为什么我们会被世人逼迫啊？如果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义，因为当人家有伤口，人家在罪里面，你是世上的盐，盐落的伤口就会怎样？会痛，会痛。所以世上的人是会逼迫你，如果你真的活出神的义，世人就会逼迫你。五章十四节跟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应该是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而这眼灯不是说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台底，是放在台上高，等人能够见得到，就是将神的义活在人的面前，将神的义放在人的面前。但是很可惜，世人是不喜欢光的，所以又是因为这样逼迫就会来。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说光来到世间，耶稣基督就是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不是很干净的地方，黑麻麻，当你一打开灯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的蛇虫鼠蚁周围怎么样找地方匿埋，本来黑妈妈她很开心的出来玩，你一开灯怎么样，她不能够刺眼，于是找些地方匿埋。世上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喜欢光，所以当我们是基督徒，是活出我们的盐，活出我们的光，活出神的义在他们的面前，那里他们是不会是接受的，他们是会是逼迫我们。如果我们活出盐，活出光，就会有逼迫。但是相反地，如果我们不活出基督徒的盐，基督徒的光，我们就不会受到逼迫。所以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逼迫？因为是我们有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有敬虔的生活。在这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被逼迫。你要留意这节经文的凡 同埋刀兩個字。如果我話你聽，凡入去戲院睇戲嘅都要買飛，有冇人會睇霸王戲啊？唔會啊，個個都要買飛，因為凡入去睇戲嘅都要買飛嘛。若果話凡係要立志敬虔道入嘅基督徒都要受到逼迫嘅話，有冇真正敬虔道入嘅基督徒唔受逼迫㗎？冇㗎。保罗话俾我哋听，冇噶。咁点解有啲基督徒一生从来冇受到逼迫噶？因为佢哋同俗世为友咯，佢哋同俗世根本冇乜嘢分别。当冇乜分别嗰阵时，佢见到你又系好似佢自己咁样样，譬如佢走嚟逼迫你做乜嘢啫？佢同你都系差唔多啫。佢若果我哋唔俾人哋知道我哋系基督徒，或者我哋身上根本冇活出基督徒嘅样式。保證你不會有逼迫，但是我叫這些基督徒做忍者基督徒。忍者不是說容忍的忍，忍者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日本片集，那些武士道很厲害的，有忍者的，那些忍者識怎樣忍身術的，一忍身你看不到。忍者基督徒就是人家看不到你是基督徒，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以為你跟他們是一模一樣。当俗世的人一起去看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你就跟他们一起看咯。当俗世的人笑些不应该笑的笑话，你就跟他们一起去笑咯。当俗世的人妄称神的名的时候，你就一笑置之当没件事咯。这些就是我讲话是忍者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在俗世工作很多时候都要作出的决定，好似我成日去开会咁样，开完会啲同事都会话：，哎，我哋一齐去某某地方散心。但好多呢啲地方都系唔适合基督徒去。到时我就会同佢哋讲，我唔会去呢个地方，因为我系基督徒嚟。嗱，有好多同事系会明白，哦，你唔去就唔紧要，我哋明白。但系亦都有啲同事会笑你。当佢哋笑你嗰阵时，你就系点啊？你就系为义受逼迫。我的公司亦都有一个是前部门的主任，很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来的。但是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他三句不是两句他就妄称神的名。跟他一起聊天很辛苦，突然间他妄称神的名我就窒了一窒，突然间他妄称神的名我又窒一窒。到最后我说我不得了，我要跟你聊，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不要妄称神的名。头头佢好嬲，佢好唔开心，但系感谢神，佢真系有改变。而家嚟讲，佢系绝对你唔会捉到佢有一次望清神嘅名，就算唔喺我面前佢同第二个人倾偈，都唔会望清神嘅名。真系感谢主，我同佢系变咗好好嘅朋友。嗱，当你系将神嘅义摆喺人嘅面前，有两个反应，一个就系逼迫，如果佢唔同意你嘅话，佢就会逼迫你。但是如果你亦都可以是改变他，如果他同意你的话，你就会令到他改变。所以第一个原因，我们受到逼迫是因为我们是有敬虔的生活。第二个原因，我们受逼迫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因为我们认同耶稣基督。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经文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呃做各样坏话，是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又说为了什么事辱骂你们话？为了我，为了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原因，因为你是有是敬虔的生活，你是活出神的义，将神的义摆在人的面前。第二个原因，因为你是认同耶稣基督。原来俗世是很憎恨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其实他们不是憎恨那个 BB 的耶稣基督。圣诞节见到耶稣基督在马槽，他们不憎恨那个耶稣基督，他们亦都不憎恨医治赶鬼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们憎恨哪位耶稣基督啊？就是讲话我要除灭魔鬼作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恶魔的行为。恶魔的行为是什么？是一切世上的罪，一切是有关醉酒、吸毒、色情、暴力、 呢啲就係世間嘅人鍾意做嘅嘢，但係耶穌基督係反對呢啲。耶穌基督話：我要除滅呢一切，就係因為咁樣，所以俗世係對基督教、對耶穌基督係有好大嘅仇視，係有好大嘅反感。你有冇發覺媒介、電視、新聞，佢係絕對係針對係基督教，好少係針對回教同埋佛教。你唔定唔知有冇留意？當基督教有啲醜聞出嚟啦，某某牧師係或者教會做咗啲唔見得人嘅嘢，媒介會點樣啊？會大肆宣傳，講到係有聲有色咁樣。你有冇聽見佢話某某和尚係做咗啲錯事，某某回教徒係做咗啲唔好嘅事啊？好似未見過，我就未見過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而當若果係對基督教是有啲乜嘢嘅謠言，就算係完全係毫無根據，佢哋就會大做文章。例如咩呀？有人話耶穌基督根本冇釘十字架嘅，你有冇聽過啊？冇釘十字架㗎，耶穌基督仲冇死到添啊！係最後死咗，但係唔係話釘十字架死，佢仲結咗婚生埋仔添啊！你哋有冇聽過媒介對回教嘅無可勿得講啲不敬嘅話？我未聽過。你有冇聽過媒介對佛教嘅釋迦牟尼講啲不敬嘅話？我都未聽過。點解會咁針對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所代表嘅就係正義，佢就係唔鍾意世間嘅一切嘅暴力、色情、吸毒、醉酒呢一啲罪行。佢話我嚟到係要毀滅呢一切，所以世間嘅人係唔能夠容忍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喺度《約翰福音》15:18-20話：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过是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属这个世界，那时世界很喜欢你的，不会逼迫你的，你是他们其中一份子，那么怎会逼迫你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所以逼迫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所以逼迫就嚟临，所以佢哋系恨我哋。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同我哋讲。好可惜，而家有好多教会都系希望系属于俗世，系非常非常之不幸嘅事。有一间教会请咗个牧师嚟讲道，系要教佢哋系广传福音。点样能够广传福音？呢位牧师话：第一样嘢你要做嘅，就是學識現在俗世的言語，他們的語言，他們用什麼言語說話，你又用什麼言語說話。他還很驕傲地告訴這間教會，在我的教會，我在教會的屋頂那裡大大擺開一個招牌，這個招牌說，這個是個西人牧師來的，他說 We don't suck。 這個字我不想讀出來。當我哋細佬哥，當我哋我兩個細佬哥有時聽咗啲同學仔係咁講，佢翻到嚟又係咁講嗰陣時候，我哋就會同佢講呢個字不雅，你哋唔好講呢個字。嗱，呢個牧師居然就將咁大嘅招牌擺咗上去個教會個屋頂嗰度 ，We don't suck。佢仲話佢因為咁樣吸引咗好多俗世嘅人，非基督徒入教會。如果有人唔中意耶穌基督咩？憎恨耶穌基督，或者是以耶穌基督為恥咩？他說我不會用耶穌基督的名來到做禱告。這樣就可以廣傳福音。相反地，我因為是預備今日的分享，所以看了這個 David Jeremiah， 是我一個很佩服的牧師。David Jeremiah 當他講是馬太福音5:10-12的時候，他講了一個經驗，就是他曾經是為義受逼迫。他怎樣為義受逼迫？又是跟禱告有關。 他有一次是被民主党是请了他去一个是参宴，他就坐在 Walter Mondale 隔离、啊、他们大会请 David Jeremiah 来到祷告，于是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他说我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他祷告完了，有个女仔愤愤不平地跑到去他的张台面前，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参加什么会议啊？你怎可以是用耶稣的名来到是结束这个祷告？你知不知道你冒犯了很多很多人？ David Jeremiah 望下他身边的 Walter Mondale， Walter Mondale 似乎都很同意这个女仔所讲的说话，但 David Jeremiah 就回答话，他说好对不住，我是很爱耶稣基督，我不能够想象自己是会不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祷告。虽然你认为这个场合是不适合，但是这个就是我唯一知道怎样祷告。我们见到有两个牧师很不同，一个牧师是爱耶稣基督，就算在这里有人认为不适合的场所，他仍然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祷告。另外一个牧师，他为了要讨好俗世，他不用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当我们是不用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因为有人是觉得耶稣基督可耻，这个人亦都会被耶稣基督是当为可耻。我听了这个人来到教，是这间教会说这样才能够是广传福音，我就跟教会说，我说这个人的教导真的违背了是圣经的教导，真的要小心。很可惜这间教会听了这个道，听到耳油都出卖，说再要请这位牧师再来讲多一次，是很伤心的事来的。我将神的意摆在俗世人的面前，俗世人是会听，就是好像那个是前部门的那个主任，他会听。你将神的意摆在到基督徒面前、教会面前，未必听你。很可惜，你问我会是不是觉得我为了这件事是有逼迫，逼迫就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字，压力是有的。为了这件事，我亦都是去问了 Peter Lundell， 大家记得 Peter Lundell 就是那位是教是圣洁的那位，有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跟他上过堂，我很喜欢 Peter Lundell， 我觉得他的神学是很准确。我就问他，我说究竟是不是宣圣会的教义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了个这样的牧师出来？我们知道，大家我们现在这间是宣圣教会来的，究竟是不是宣圣教会的教义出了问题？我问 Peter Lundell， Peter Lundell 说不是宣圣会的教义出了问题，是这位牧师出了问题。他查了一查之后，他跟我说这个牧师是 Anaheim 地区，他说这个牧师在洛杉矶地区绝对不会被安立做牧师。他说如果这个牧师来到我的教会教我们这样来到传福音，我会自己是赶他出去停车场。为了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没几久之后，我就参加了中神的、美国的联会，代表是洛杉矶区会。你参加联会那件事，中神是会安排将两个牧师或者两个牧者是摆在一间房，比较悭钱一点，不是说一个人一间房那么奢侈。夜半无人私语时，同那位牧师谈起很多教会的事，谈起了这件事。这个牧师 很有趣，突然间问我，沙卡无啦啦这样说，你知不知道 Titanic 是怎样沉船的？ Titanic 就是泰坦尼克号。我都不惊心，即刻就回答我说，是不是撞冰山沉船的咯？跟我说那件事有什么关系？他说你知不知道啊，其实真正沉船的原因是因为水入了船里面，水不入船，船不会沉的。 非基督徒本来喺个教会嘅出边，但系若果教会降低咗我哋嘅水平，个个信得唔清唔楚都入咗教会，就系好似水入咗呢只船咁样样，就系好似非基督徒系入咗教会，信得唔清唔楚，船就沉噶啦，基督教就玩完，喺度末世。嗱，又要做一次广告，我下一次会同大家讲嘅就系启示录。在末世讲到有七间教会，其中一间教会就是路底加教会。路底加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教会。耶稣基督说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不是说每一间教会都是得救，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就是那些活住敬虔的生活，就是那些是爱住主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好像 David Jeremiah 牧师一样。那我们讲完原因，不妨是讲讲究竟我们为义受逼迫是有什么的后果。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是讲了有三个是为义受逼迫的后果。第一个就是被辱骂，这个字的原文是被侮辱、被唾骂的意思。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7章是被人捉了，是受审，就为要钉十字架，他是受到猪般的凌辱，有人是侮辱他、骂他、吐口水在他面上高、讥笑他，这个就是被辱骂，不好受，很难受。第二个后果是什么？第二个后果就是被逼迫。刚才说被辱骂，辱骂都是骂下你的，逼迫来讲可能造成你身体的伤害。我们看到由圣经一开始，由创世纪就有人为义是受逼迫，是哪一位？是亚伯。记不记得逼迫他那个是谁？是他自己的兄弟该人。该人因为不能够忍受亚伯的正义，他是一个义人，以致是逼迫他，甚至将他杀了。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的那位保罗，当他未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一样是逼迫基督徒。有人说、这些逼迫以前的事咯，是咸丰年时期的事咯，跟现在无关、真的，你看看 ISIS，你看看现在在中东对基督徒的逼迫。有人曾经计过，原来二十世纪为耶稣基督是殉道的人是比所有世纪加埋更多。二十世纪，21世纪现在不是说那么多年的，但我相信21世纪会比二十世纪是更加多人是会被逼迫。所以第一个是 后果是什么？会被辱骂。第二个后果是会逼迫。第三个后果就是会被各样呃造的坏话来到毁谤。是啊，你是被辱骂、被逼迫是很难受，但你知不知道被人毁谤都很辛苦，仲辛苦，真是令人伤心。有很多事你做过好，你没做过好，你讲过好，你没讲过好，他要加在你的身上，那时他就可以加在你的身上。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耶稣基督这里讲什么？讲话呃造各样的坏话，什么他们都讲得出口，什么他们都能够是想象得到，想象力非常之好。有一个是女宣教士，她叫做 Jenny Adams， 她是去到秘鲁去做宣教。当他是2005年死的时候，他在秘鲁40年。他在秘鲁40年，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很有爱心，他还给人家时时搭顺风车，他有一架车，车人家由东去西。亦都是因为这样，有人利用他这架车去运毒，很不幸。当警察发觉有大量的毒品在到 Jenny Adams 的车里面，Jenny Adams 是没办法是为他自己辩护，卒之是被判入狱是8年。但是这个也都不是最惨，最惨就是他一生人所做的 那些媒介都是想令到他，令到他是名誉扫地。大条新闻讲什么？说吕宣教士认为最快能够上天堂的就是教人吸毒。什么都讲得出来的，最快令到人上天堂的就是教人吸毒，就是对 Jenny Adams 的遗谤，是很伤心的事。但是神永远都是有个祝福，这个混毒的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一件事信了耶稣基督，信了主，还成为了一个传道人，真是感谢神。所以我们为义被逼迫的后果有什么？第一就是被人辱骂，第二是被逼迫，第三是被人家遗谤，各式各样的遗话来遗谤。我们跟着看看，就是为义受逼迫的回报。感谢主，虽然我们是有这么多不好的事发生是个后果，但是主是会给我们是有回报。我们见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话，当我们被人家逼迫的时候是应当欢喜快乐。这一节经文的原文的解释就是开心到跳舞，开心到雀跃的解。很多香港来的朋友，香港人讲什么？开心到飞起，开心到跳起，开心到飞起，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是被称赞咯。当我们被人逼迫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称赞来的。有人，有没有人去逼迫那些对他们自己没有威胁的人？没有人会逼迫那些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当人有人来到逼迫你，即是说你做得好，你是对人是有威胁。有一个是写作家，他叫做 George Bernard Shaw， 他讲很多东西都很有趣，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是写了一部书，烧了你部书，你要庆幸，你要开心，因为解释什么？你部书是有威胁力，是有他的权威，以致人家是会烧了你部书。你想想，我买了这么贵部书回来，看完了烧了它，晒不晒点？除非我真的这部书令到我真的很生气很生气，我才会烧了它。一个刚才讲说忍者的基督徒是绝对不会被人逼迫。在路加福音21章12至13节，耶稣基督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为你们的见证，成为你们的见证。什么见证？见证你们就是一位好的基督徒，见证天国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被称赞。第一就是被称赞，第二就是有好的声誉。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话，好似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原来当我们是被为义受逼迫，就进入了先知的等级。哇，好像旧约，好像旧约入面的先知一样，是成为了正义的一族。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是创世纪那件事，当人犯了罪之后，神就不断地将人分开，属女人的女人的后裔，属是蛇的后裔，或者 是撒旦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正义的一族。刚才讲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逼迫。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亦都说，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是恨恶。当我们是被众人恨恶，当我们是受逼迫的阵时，我们就能够是保证我们真真正正是成为正义的一族，就好像跟先知的等级一样。所以会有什么回报？第一就是有好的声誉，第二就是被称赞，第三就是还有天上的赏赐。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希伯来的作者在十一章二十六节说，摩西捍卫基督受的凌辱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个赏赐就是将来的赏赐， 摩西認為將來的賞賜是比他在埃及做王子那些財物是更加是寶貴。保羅在《羅馬書》是8:17-18亦都說，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我們現在為義受逼迫，所得到的逼迫比起將來的榮耀真是微不足道。所以我們有什麼回報啊？我們是得到稱讚，得到有好的聲譽，還有我們還有天上的賞賜。來到結束的時候，想大家同大家思考一下，今天已經是講到百福是最後一福。其實如果我們要證實我們真是天國的子民，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就是我們是為義受逼迫。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沒有為義受逼迫？如果你沒有的話，你願不願意是活出是頭的七福？就是虛心，就是哀恸，就是温柔，饑渴慕義，憐恤，還有是清心，同埋是使人和睦。你愿唔愿意活出呢头嗰七福？如果你愿意嘅话，就系感谢主，因为第八福就会来临。而耶稣基督就话：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我哋一齐低头喺度做个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八福。亦都是感謝你是幫助我們是完成了是這個講道的程序，願你都是繼續 保守我們，幫助我們能夠明白你的話語，明白聖經，保守我們在下一次開始所講的啟示錄。願我們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是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